又是个无人的圣诞夜梦，只有空气陪我入眠，街上的行人都定格画面，依稀看见你的笑颜，总是忍不住担心着未来，不确定的声音总在徘徊，一颗心总是这样不安，就像这大雪诉说期待，送一首圣歌。